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十三回，双土战，狄公访案，老司行赵克文峰。却说狄公听马融说出双土寨来，心下触机，不禁喜道：此案有几分可破了。你们果曾访这人姓甚名谁？果否在寨内有几天耽搁？若是访时，本县倒有一计在此，无需帮动手脚，即可击获此人。乔泰见狄公喜形于色，忙道：小人访是访实了，至于他姓名，因匆匆寻他买货的根底，一时疏忽， 未曾问之。 不知大人何以晓得此案可破？狄公就将素妙德的梦告诉于他，说卜龟的龟子也是个双土，这贩丝的人就在这双土寨内出货，而且又是个湖州人，岂非应了这梦？你二人可换了服色，同本县一齐前去，捡一个极大的客与住下。访明那里谁家私行，你即住在他行中，只说我是北京出来的庄客，本欲到湖州收买残茧，回京支卖金缎，只因半途得病，误了日期，恐来往已过了蚕食，闻你家待客买卖，特来相投。若有客人贩丝，无论多少皆可收买。他见我们如此说法，自然将这人带出，那时本县自有道理。马融、乔泰二人领命下来，专等狄公起身。狄公知此处有几日耽搁，当时备了公出的文书申降上线，然后将补丁传来，说明此意，着他暂管此印，一印公事，待拆待行，外面一概没落风声，少则十天，多则半月，即可回来。补丁遵命而行，不在话下。狄公此时见天色不早，即在书房安歇了一会，约至五更时分，即起身换了便服，带了银两，父又备了临县遗文藏于身边，以便临时投递。诸事已毕，与马融、乔泰二人暗暗出了衙署，真是人不知鬼不觉，直向双土寨而来。夜宿小行，不到三四日光景，已到了寨内。马融知这西寨口有个张六房，是个极大的老客店，水路的客人皆住在他家，当时将狄公所坐的车辆在寨外歇下，自己同马融进了寨里，来到客店门首，高声问道：里面可有人？我们由北京到此，借你这地方住下一半天，咱家爷乃是办私货的客商，若有房屋可随咱来。店内堂官见有客人来住居，听说又是大买卖，赶着就应道：里面上了的房屋也洗哪里住，听便便啦。当时出来两人问他行李车辆，马融道：那寨口一辆轻快的车辆就是咱家爷的，你同我这伙伴前去，我到里面瞧一瞧。说着命乔泰同堂官先去，自己进内，早有掌柜的带他到里面捡了一间洁净的单房，命人打扫已毕，复行出店门。见狄公车辆已歇在门口，正在那里解卸行李，当时搬入房内，开发了车架，早有小二送进茶水。众人进面已毕，掌柜进来问道：这位客人尊姓？由北京而来，到何处去做买卖？小店信实通商，来往客人皆蒙照顾，后面回下点心酒饭，各色齐备，客人招呼遍了。 狄公道：“咱们是京城断行的庄客，前月由京动身，准备由此经过，一路赶到湖州收些产检，不料在路得病，误了日期，以至今日才至贵处。这里是南北通衢的，不知今年的丝价较往常如何？”掌柜道：“彼地离湖州尚远，彼处的行情也听得人说，春间天气晴和，蚕市大旺，每百两不过34-5两的官絮。前日有几个贩丝的客人投在南街上薛广大家行内，请他代卖，文开盘不过要38-9两码子，比较起来，由此地到湖州不下有月余的路程，途费算在里面，比在当地收买倒还廉许多。”狄公听了这话，故作迟疑道：“不料今年丝价如此大减，直抵往常2/3，看来虽然未病耽搁，尚未误正事。你们这地方丝行想必向来是做这项生意的了，行情还是听客人定价，亦是行家作价，行用几分，可肯放期取银？”掌柜的说道：“我们虽住在巨齿，每年到了此时，但听见他们议论，也有卖的，也有买的。老放庄客的人由此经过，皆知道这里的规矩。俗言道，隔行如隔山，其中细情因此未能晓得。客人想必初来此地，还不知尊姓大名。”狄公见他动问，乃道：“在下姓梁，名狄公，皆因时运不佳，向来在京皆做这稳行的买卖，从未到外路去过。今年咱们行内老庄客雇了，成东家的意思叫咱们前来，哪知在路就得了病症。现在你们这里行情既廉，少廷请你带咱们前去一趟，打听打听是哪路的卖客，如果此地可收，咱也不去别处了。”掌柜见他是个大本钱的客人，难得他肯在此地，不但图下次主顾，既以现在而论，多住一日即赚他许多房金，心下岂不愿意？连忙满口应承，招呼堂官办点心，送酒饭，照应得十分周到。到了下昼时分，狄公饮食已毕，令乔太在殿中看守门户，自己同马荣步出外面，向着掌柜说道：“张老板，此刻有暇，你我同去走走。”掌柜见他邀约，赶紧答应，出了柜台说道：“小人在前引道。”离此过了大街3-2个弯子，就是南寨口，那就到了。说着三人一同去，果然一个好大的寨子，两边铺户十分整齐。走了一会，离前面不远，掌柜请狄公站下，自己先抢一步到那家人门首，向里问道：“吴二爷，你家管事的可在家？我家店内有一断行庄客，从北京到此，预备往南路收的，听说此地丝价倒廉，故此命我引荐来投保行，客人现在门首呢。”里面那人听他如此说法，忙答道：“张六爷，且请客人里面坐，我们管事的到西寨汇款子去了，顷刻就回来的。”狄公在外面见他们彼此答话，说管事的不在行内，心下正合其意，可以探得这小官的口气，忙向张六说道：“老板，咱们回去也无别事，既然管事的不在这里，进去少待便了。”当时领马荣到了行内，见朝南的三间屋并无柜台等物，上手一间设的坐起，下手一间堆了许多客货，门前白粉墙上写了几排大字：“陆永顺老丝行，专办南北客商买卖。”狄公看毕，在上手一间坐定，小官送上茶来，彼此通过名信续了套话， 然后狄公问道：“方才张老板说，宝号开设有年，驰名远近，令东不知是哪里人士，是何名号？现在买卖可多？”吴小官道：“彼东是本地人士，住在寨内，已有几代，名叫陆长波，不知尊家在北京哪家宝号？”狄公见他问这话，心下笑道：“我本是访案而来，哪知道京内的店号？曾记早年中进士时节，吏部带领引荐，那时欲置办鞋帽，好像姚家胡同有一段号，代卖各色金货，叫什么威仪两字，我且取来搪塞搪塞。”来到小号是北京威仪。那小官听他说了威仪二字，赶忙起着笑道：“原来是头等专客，失敬失敬。先前老比东在时，与宝号也有往来，后因京中生意兴旺，单此一处转运不来，因此每年放庄到湖州收卖。今年尊驾何以不去？”狄公见他信以为真，心下好不欢喜，就将方才对张掌柜的那派谎言说了一遍。正谈之间，门下走进一人，约在四五十岁的光景，见了张六在此，笑嘻嘻地问道：“张老板何以有暇光顾？”张六回头一看，也忙起身笑道：“知事回来了，我们这北京客人正盼望呢。”当时吴小官又将来意告诉了陆长波，狄公复又续了寒暄，问现在客货多寡，市价如何。陆长波道：“尊驾来得正巧，新近有一湖州客人投在小行，此人姓赵，也是多年的老客私货，现在此处尊驾先看一看，如若合意，那价银格外客几遍了。”说着起身邀狄公到下手一间，打开私包看了一回，只见包上盖了戳记，乃是刘长发三字，内有几包斑斑点点，现出那紫色的颜色，无奈为土泥糊在上面，辨不清楚。狄公看在眼内，已是明白，转身向马荣道：“李三，你往常随胡大爷办货，量也有点颜色，你看这一点私货，不十分清爽，光彩混沌，怕的是做剪子时缠子受伤了，你过来也看一看。”马荣会意，到了里面，先将别的包皮打开，约略看了几包，然后指着有斑点的说道：“私货确实到地，恐这客人一路上受了潮湿，因此光芒不好，若这一包虽被泥土护满，本来的颜色还看得出，见了外面就知里面了，不知这客人可在此处？他虽托货求财，我们倒要斟酌斟酌。”狄公见马荣暗中有话，也就说道：“准是在下定价买了，好在小号用的甚多，就有几包不去，也可勉强收用，但请将这赵客人请来，凭着宝行假名银价，立即可银货两交，免得彼此牵延在此。”陆长波见他如此说法，难得这样买卖，遂向吴小官道：“赵客人今日在店内打牌，你却请他立即过来，有人要收全包呢。”小官答应一声，匆匆而去。张掌柜也就起身向狄公说道：“此时天色已晚，过路客人正于下店，小人不能奉陪了。”复又对陆长波说了两句客气话，一人先行。狄公见小官走后，心下甚是踌躇，深恐此人前来不是凶手，那就白用了这心计，又恐此人本领高强，拿他不住，格外为难，只得向马荣递话道：“凡事不能粗鲁，若我因有了耽搁，不肯在这寨内停留，岂不失了机会？所幸有赵客人在此卖货，真是天从人愿，临见面时让我同他开盘，你们不必多言，要紧要紧。”马荣知他用意，当时答应遵命，坐在院落内专候小官回来。不多时， 果然前日半路上那个大汉一同进门。不知此人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13回完。